应得到有效執行。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展现建设性态度，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协议執行中出现的分歧。另外，将军话北约扩张是处理当前围绕乌克兰局势绕不开的问题。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一再扩张，同维护共同安全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加不可以强化甚至是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9， 日元 114.86，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71， 人民币 6.339，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902点，跌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9.83 美元，卖出 1900.5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南的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广东内陆形成，并在明天早上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天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只系路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尖沙咀嘅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慢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啦，由于红磡道同贝利街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啦，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贝利街，同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翻入去贝利街。咁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咧由于有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就系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一段啦。咁而家就封路重开，咁啊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嘅。咁另外，屯門嘅龍富路迴旋處咧，較早前曾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理好，咁一帶咧仍然係車多。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盡量揀冇餡或者少啲醬嘅麵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乐富村、宏乐楼、黄大仙翠竹花园十座、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六座、九龙湾德福花园 T 一座、秀茂坪村秀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38军全内接报，美军第二师避免全军覆没，选择撤退。沃克更下令清溪里、新昌里的守军死守，掩护第二师推往平壤。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大家好，我是李思哲，提一提大家，2月24号将会实施疫苗通行证，接种新冠疫苗会保障自己、家人。和社会的健康。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8日，新增6116宗个案，6300宗初步阳性，六日内共24名患者死亡。 内地抗疫专家抵港，特首指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 首间转为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今日起运作。 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指控开火，乌克兰军方否认并反指武装发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18日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度嘅，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寻日咧就多咗咧6116宗嘅个案，初步阳性咧就去到6300宗，咁啊继续有啲嘅病人喺公立医院外面要露天等候嘅情况啦，啲报道都留意到，有啲长者话要可能等两日先至入到院。死亡方面，昨天就公布相关的病人有24名的病人是离世的，当中15个在过去一日离世，有9名就是在11号至15号离世的，因为医管局都说因为个案太多了，所以一些数据上面是出现一些滞后的。接种疫苗方面，近日打针啊、预约打针的人都多啦，咁见到政府都说再增设一些地方，咁包括就是专为儿童、青少年、长者打科兴疫苗的一个中心啦，咁今日起都可以是上网预约噶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详情，你又点睇1872311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旁边咧就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啊，局长。头先讲到嗰个中心，应该就系下个礼拜三就喺中央图书馆增设嘅呢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打科兴嘅，就系专系俾啲小朋友啦、青少年同埋长者去打嘅。成个具体安排，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這个？ 好啊，好啊。我哋近嚟咧嗰个打针嗰个需求咧系增加咗好多嘅。我哋都希望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尽量咧能够开始多啲提高嗰个接种嘅能力。咁啊，變咗咧，想打針嘅市民咧，可以盡快可以打到針。咁啊，目前嚟講咧，就打咗第一針嘅咧，我哋都有572萬人啊，咁佔合資格人口咧係85%。咁啊，打齊兩針嘅咧都超過500萬人，咁啊，佔合資格人口咧75%。咁啊，我哋喺下個禮拜咧，其實咧就除咗我哋公布咗，就喺中央圖書館我哋會開設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咁呢一個咧係會打科興疫苗嘅，佢咧係有一個特色，佢就係我哋希望集中啊，集中咧就係兩類，第一咧就係3至17歲嘅細路仔同埋少年人，第二咧就係60歲以上嘅長者啊，咁所以咧就集中係呢兩類嘅群組咧，就係打呢個科興疫苗嘅。咁啊，因為呢兩個都係而家我哋咧希望能夠重點咧可以盡快可以打針嘅組群啦。咁就接種科興疫苗，如果係因為而家個年齡降到3歲啦，咁所以3歲至到17歲咧，其實就科興疫苗可以喺我哋而家現時有3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加埋中央圖書館咧就有4間，另外咧超過1000間嘅私家診所咧都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嘅。咁除咗呢一個中心，就會喺下個禮拜三23號咧就開始營運。咁、那個預約咧就由下個禮拜一21號朝頭早9點咧就開始噶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下個禮拜三咧都會另外再開多2個中心嘅。咁呢兩個中心咧就會係打伏必泰疫苗。咁一個咧就係喺香港大學嘅綠油堂，咁我哋多謝香港大學咧，佢哋咧係提供地方。同埋咧，佢哋亦都係會組織咗佢哋香港大學嘅自己嘅醫護團隊咧，嚟去即係營運呢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嘅。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喺荃灣體育館咧都會開多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咁同樣啦，呢兩個喺香港大學嘅綠油堂同埋荃灣體育館咧，呢兩個中心咧都會喺下個禮拜三23號咧就會開始營運。咁就嗰個預約嘅時間咧，同樣都係下個禮拜一。朝头早9點开始嘅。 想讲翻中央图书馆嗰个疫苗接种中心啦，专打科兴嘅咁，有冇话系专谂住啦，即系每日为几多个3至17歲嘅人士啦，同埋长者啦系打嘅咧？同埋而家我见好似都有即日筹嘅，嗰、那个筹又有冇分话有啲系小朋友，有啲系长者嘅咧？ 嗰、那个中心本身咧，因为我哋而家睇到咧，就尤其是科兴疫苗降到去3歲咧，就3至4歲咧。咁就喺個疫苗接種中心之外就是私家診所嘅，咁我見到呢一方面咧就嗰個踴躍程度都好高。 咁中央圖書館呢個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會係呢兩類嘅人士啦，就係細路仔同埋老人家嘅。咁我哋同樣地咧，都會有即日籌。咁因為老人家有啲可能佢唔係好識得預約啦，咁樣。咁成個中心嚟講咧，佢一個中心我一日咧就最少都打我諗千零二千劑噶啦，咁但係就我諗行運作順咗之後咧。就會個量會更加高嘅，咁我哋希望能夠可以即係幫助到市民啦，喺呢一方面嗰個接種咧。 即日籌名額同埋有冇即日籌再分唔同嘅年齡，即係細路仔或者係大長者咁樣嘅？ 哦，其實唔會噶啦，我哋其實咧都係即係喺個預約啦，預約之外咧，我哋都會留翻有一啲空間咧，就係用即日籌嘅嚇。咁實際嗰個數目呢，我哋自己會睇返具體運作嗰度調整嘅，即係我哋睇返譬如我哋出幾多放落去預約嘅名額，咁剩返有一部分呢，我哋預留返喺個即日籌嗰度。咁不過而家呢，我哋好多疫苗中心都係咁㗎啦，雖然話我哋每日呢就預計一個中心係派譬如200個即日籌啦，咁但係呢就60歲以上嘅長者就攞即日籌嘅。我哋啲中心其實都係睇返個情況㗎啦，能夠可以派多啲，能夠可以處理得到呢，都盡量會去做㗎啦。 嗯，呢一類專為特別嘅年齡群組啦，我哋叫做即係三至十七歲或者五至十七歲啦，長者啊呢一類嘅年齡群組嘅中心咧，接種中心咧，嚟緊會唔會都會喺復必泰嗰度做，而唔係淨係提供科興嘅疫苗接種？ 除了這個之外，復必泰疫苗呢現時的接種年齡就是五歲以上的，就因為它那個需要稀釋就是抽取那個分量，成人分量的三分之一，所以現時我們已經有三間呢就是專打復必泰疫苗的兒童疫苗接種中心，就有兩間呢就已經開始了營運，分別是兒童醫院和圓洲角體育館的，咁就係下個禮拜四24號咧，就係港兒醫院嚇，即係港島呢一邊咧啊嘅兒童疫苗接種中心咧，都會開始營運。咁所以就會有三間嘅中心咧嚟去營運嘅。咁我哋會睇翻嗰個情況嘅。咁如果有需要咧，我哋都會再加開呢啲嘅中心。咁因為復必泰疫苗咧，五歲以上嘅小朋友咧，我哋都係要用一個專門嘅疫苗接種中心嚟去處理。咁其他嗰啲嘅打復必泰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就不能夠處理五歲以上嘅細路仔咁樣。 嚟緊會唔會都係呢個方向多咧？即係專為兒童、青少年或者長者一啲特定嘅年齡群組開嘅接種中心係呢個方向咧？同埋因為而家好多地方可能喺疫情之下都係一啲處所係停咗嘅。譬如大學啊，甚至中小學嘅禮堂喺嗰啲地方上面又可唔可以即係又可以方便到唔同嘅人啦？又變成一個接種中心？如果唔得嗰個位係咪唔係淨係地點咧？係人手嘅問題定係點？ 如果細路仔咧或者學生咧，其中一個除咗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同埋咧喺私家診所接種之外咧，另一個咧就係透過學校咧嗰度咧，我哋可以做我個外展接種嘅。咁其實現時嚟講咧，就喺譬如打中學生嘅時候咧，嗰個嘅疫苗咧，就中學本身佢哋都會係安排咧，就譬如二十幾個學生咁啊一齊咧，我哋安排旅遊車就車到佢哋去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接種。咁如果喺小學呢個階段咧，我哋同樣都係咁做嘅。咁所以咧就教育局就都同緊學校嘅校長啊，同埋佢哋業界咧，大家就去商討係一個咧係方便佢哋嘅方法。咁我亦都安排咗啦，稍後咧我都會同翻小學同埋幼稚園嘅即係業界代表咧嗰度，希望能夠可以直接咧就同教育局我哋幾家一齊咧大家傾。就有咩方法係最能夠方便到佢哋嘅？你話係一個小組去到個中心嗰度打針一個，另一樣咧就係可能有一啲校舍係可以用到出嚟，咁咧就嗰一間學校又好，幾間學校附近集埋一齊都好，嚟去做外展接種又可以。咁另外咧就我哋嘅流動嘅疫苗接種車咧都係可以去到學校嗰個地方咁啊變咗亦都喺嗰、那個擺好曬所有啲安排上都會比較方便一啲咁樣嚟去做嘅。咁所有呢啲方法我哋都會去做，最主要個目的都係要方便到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學生。 嗱，而家每日打疫苗嗰個接種咧，就大概係90,000到嘅。以而家呢個嘅疫苗接種能力嚟講，可唔可以再提高一啲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專家話提到啊，譬如可以去到300,000劑，呢個數字會唔會都係政府有諗嘅目標嚟咧？定係有啲限制根本係做唔到咧？ 其實咧就我相信咧就我哋而家現時嚟講咧就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咧，我哋其實都盡可能咧希望能夠可以增加嘅。咁當然咧就係喺嗰個最主要嚟講咧，因為接種咧係需要有醫生啊、護士、醫護人員咧就去即係處理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都會係一個需要去安排嘅、啊、因為咧你都知道啦，現時嚟講喺醫院喺做其他方面嘅一啲工作上咧，好多時都需要到醫護嘅人手。咁我哋而家營運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咧，其實全部咧就即係都係私營嘅醫療機構嘅。佢哋都係好幫手啊，亦都好樂意咧嚟去增加中心嗰個嘅營運啦，同埋咧就係增加嗰個接種嘅點，咁每日處理多啲。咁我哋盡量咧都喺呢一方面會增加。咁我哋過去咧就每日嘅接種劑次咧就7天嘅平均數咧係84,000度啦。啊，咁啊，尋日打咗93,000針。咁我哋希望第一針嗰度咧就未打針嘅就盡快打啦。咁啊，琴日第一針打咗係41,000幾嘅咁樣。咁啊我哋嚟緊，譬如下個禮拜有多3個中心開咧，咁每日個接種劑次亦都會再提升嘅。咁但係就我相信你話一下子都去到由而家嚇，即係7天平均數係89,000，去到300,000咧，我相信呢一個咧就相當有難度啦嚇。但係我覺得咧就我哋都係希望。喺疫苗接種中心之外咧，另外就私家診所嚇、私家診所咧，我哋有1,000間嘅私家診所去接種疫苗。咁舊年嘅時候咧，就隱私一日可能打2,000針啊，或者最高都係可以到10,000針度。最近咧，其實一日咧私家診所係打40,000針嘅。咁我哋都同咗執業嘅私人醫生相關嘅組織聯繫啦，都鼓勵咧佢哋咧。就是一些如果未曾參加政府這個疫苗接種計劃的私營的醫生診所，都歡迎他們來加入。特別呢，如果譬如有一些兒科醫生的，他們可以呢是跟小孩子打針的，都歡迎他們加入。我們跟衛生署那裡都協調了，就如果他們要加入的時候呢，就相關的安排盡量我們都會去快速處理。還有有些診所那裡較早前有提過，就說就好像即係訂針好困難啊，或者送好慢啊咁咧，咁呢個咧就都唔係咁嘅情況嘅。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咧都同醫生嗰度溝通啦。佢哋要睇翻佢啲即係疫苗嘅存貨啦。咁你唔好即係今日用完就即刻訂咁就希望聽日有啦。咁都要俾翻我哋兩日時間嚇，兩三日時間。咁同埋每一次可以訂嘅劑量咧，其實咧都係大幅提升嘅。而家譬如話一日咧，佢哋可以訂到最多800針添嘅。咁我相信一般嘅診所咧，就係一日咧都唔會打到咁多嘅嚇。咁所以等等呢啲咁嘅具體上操作上嘅安排咧，其實我哋都係盡力去協調同埋方便啊，亦都鼓勵呼籲咧多啲私家醫生咧係可以參加啦。 有關打 一個就係喺老人院嗰度咧，都係我哋個重點嘅。咁目前嚟講咧，就啲安老院舍咧，我哋總共有60,000名嘅老人家度咧。咁我哋而家個接種率咧，就都係23% 度。咁所以咧，就要大幅度提升嘅。咁目前已經係有一啲咧，係醫療機構咧，佢哋去嗰個診所嗰度去做嗰個接種。不過一樣啦，就係嗰個醫療嘅人手嗰度咧比較緊絕。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同咗業界嗰度呼籲啦。亦都咧就組織緊，有一啲咧亦都好反應都好好，就好多都舉手就話佢哋願意咧會去做，咁所以而家我哋都係組織緊咧，就額外再增派醫生護士咧，就係即係去嗰啲院舍嗰度嚟去打針。 頭先聽到局長講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快啲或者增加個人手啦，但仍然見到譬如院舍嗰度業界話啲等到成3-4月先至可以喺院舍度打針，其他有啲人亦都好想出嚟打針，但係見到譬如預約嗰個情況啦，上網睇都睇。可能去到3月甚至3月中才有一些少量的位置可以在疫苗接种中心那里打的，还可以怎样处理去配合要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呢？其实 稳控疫情呢，就除了你说就是检查检疫隔离治疗之外呢，就接种疫苗一定是最重要的了。 咁啊喺個安老院舍嗰度咧，就之前嘅時候咧，事實上咧就係有一啲情況，就係可能預約打針個時間排到好後，但係所有呢啲咧，其實而家咧因為我哋亦都招募咗一啲額外嘅人手。咁可以咧，係再去到院舍嗰度打針咧，咁所以變咗有一啲接種嘅時間咧，都大大即係縮短嘅。我哋都爭取喺未來啲三個禮拜咧，就希望能夠可以盡量多派即係醫療團隊就去到院舍嗰度咧，就幫長者打針。咁亦都同步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同緊院舍嘅院友同埋佢哋嘅家人咧嚟去溝通。就希望咧，以前佢哋反對長者或者接種疫苗嘅咧，咁希望而家佢哋都同意，咁變咗我哋咧就可以，當我醫療團隊一上到安老院舍咧，就即刻可以打針嚇。即係如果唔係咧，上去一次咁有啲又未得咁，咁你下次再上去咁就好費時失事嘅。咁而家我哋都全部係加速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喺個重點上邊咧就係一就係老人家啦，二咧就係細路仔。三咧就係第三針，第三針嗰度咧都係好重要，尤其是如果打完第二針之後都已經超過咗六個月，咁就嗰個保護力咧都會下降啦，咁所以變咗就再及時接種翻第三針都係緊要嘅，咁所以你見到啦，其實幾方面咧做都係緊要，咁我哋都高興咧就係即係起碼而家大家都係。即係好希望能夠可以接種疫苗，咁我哋會即係努力增加嗰個接種嘅量、接種嘅能力，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咧可以即係照顧到嗰個需求嘅。 嗯，有個目標我見到就話希望未來兩個禮拜內去到九成十二歲以上嘅人口接種最少一針嘅目標。咁啊睇翻十二歲以上人口啦，大約670,000+左右。而家接種率頭先局長都講到啦，就係84.9%啦，85%左右啦咁。距離九成呢個目標，即係仲要多34,000+左右打針，以兩個禮拜計，即係每日都要24,000+人打針啦。咁而家我見話每日打第一針咧，嘅人就40,000+左右，但呢個數咧又包埋3至11歲嘅小朋友噶嘛。其實而家係扣除咗3至11歲嗰啲12歲以上每日打，有冇20,000+人咧？係咪真係去到九成呢個目標嘅兩個禮拜內？ 3至11歲嗰度嗰個數咧，就打第一針嘅咧，都係應該10,000+嘅。 嗯 咁所以咧就第一針嗰個數咧，如果能夠可以保持到現時呢、這、一個就即係嗰個4萬多針咧，咁都係有機會嘅。我哋所以呢個都係有一個努力嘅目標嚟嘅。咁亦都係我哋亦都繼續增加呢個疫苗嘅接種嘅能力。咁市民亦都可以踴躍地去做，因為而家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就我哋下個禮拜即係加開多3間，咁亦都會繼續咧，如果喺現有嘅中心嗰度咧能夠可以加大嗰個接種量咧，我哋都會做嘅。譬如話咧，我哋有即係13間嘅公立醫院咧有嗰個接種站嘅，咁佢哋嗰個開放時間咧就係過去咧一直都係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咁而家我哋都安排咧，希望稍後時間咧就可以就安排到咧，就星期六都開埋咁又可以即係打多啲啦。咁另外之外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喺私家診所咧，其實嗰個力量都係好大嘅，因為而家都有超過1,000間嘅私家診所啦。咁如果有即係更多嘅醫生加入喺佢哋嘅診所嗰度接種嘅，咁我相信咧嗰個接種量又可以提高嘅。咁所以幾方面努力咧嚟去做咧。 Okay. 我哋流動接種車，咁我哋都係繼續穿梭各大屋邨嘅。咁嗰個譬如每一個流動車或者係個貨櫃咧，佢哋一日打嘅針數咧都超過1,000嘅可以嚇。 但接種中心嗰個開放時間頭先話禮拜六啦，有啲就會唔會再早啲或者再晏啲收咁樣？呢啲又得唔得咧？再 呢、這個我哋都有同翻即係醫療機構嗰方面去溝通嘅。咁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再延長嗰個開放時間咧，就佢哋喺嗰個處理方面咧，佢哋都會有啲困難嘅，因為特別人手上邊咧，因為諗下而家。個中心咧就係招88,000嘅，咁打針嘅醫護人員咧就變咗佢哋嗰個即係工作嘅時間其實都係好長嘅，咁所以變咗喺人手嘅調配上安排上咧嗰度要考慮啦，同埋就係如果我將額外嘅人手調配咗喺呢一度，咁嗰個額外嘅效益 就比起譬如我再有一個地方再開個中心，咁又比較大規模一啲，咁會唔會嗰個效益又會大一啲呢？即係我哋都基本上都係稱呢一啲嘢呢，點樣能夠可以即係善用我哋有嘅資源嘅。 嗯，有關於公務員事務局啦，尋日都有個新聞稿，就係、是、不論係咪在家工作定係辦公室工作，個職責係乜嘢，都係要投入啊，動員一切嘅人力咧，係抗疫喺投入喺抗疫工作嗰度嘅。而家呢一個有冇話邊一類型嘅抗疫工作會用到一啲政府僱員？而家係做到咩進度咧？ 其實咧就第一咧就係、是、公務員團隊咧我哋自己本身都係有呢一個嘅責任。就去服務市民，即係同埋咧，就特別而家喺即係抗疫嘅即係重要時刻咧，更加係應該咧，大家去即係盡力嚟去做嘅。咁呢一個都係咁樣啦。咁所以除咗係一啲核心嘅抗疫部門之外咧，其他嘅部門咧都係動員起嚟咧去投入抗疫工作。咁事實上喺過去咧，喺最近呢幾個禮拜都好咧，我哋有好多嘅抗疫嘅行動。無論是強制檢測或者大規模的圍封檢測，又或者是我們去有一些熱線，或者是檢疫令，或者是我們在個居家檢疫的時候相關的支援，其實都是要動員很多人手的。 好， 所以呢我們在不同的部門裏面，他們都組織一些隊伍，就隨時可以調派下去。 Okay。 所以我們就是最主要的信息呢，就是呢無論你的工作崗位是乜嘢，無論你原來有職責是乜嘢，總之有關抗疫的工作、 okay。 有需要到的時候就出動。 好，時間差不多，唔該曬聂德权局長。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今个星期二起设立热线，为轮候入住隔离设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解答疑问，每日朝八晚十运作。目前有20条线，共几十名医护人员负责接听电话。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承认，目前热线未必能够满足到患者需求，但医管局在接听电话的同时，亦都透过护信铃主动致电给轮候入隔离设施的患者，希望两方面包抄，为他们提供协助，会视乎情况增加人手，并积极构思拓展服务的方法。目前有学校和组织已经表示愿意提供协助。他又说，热线中心的运作会配合疫情发展，如果疫情受控，患者日渐减少，互信零服务足以联络到轮候隔离的病人，有机会不再需要热线中心服务。有协助听电话的言语治疗师说，不时收到情绪较激动的患者来电求助，留意到他们在通话期间情绪已经较为缓和，认为能够协助患者。政府表示，近日多区检测到污水呈阳性，为跟进在深水埗、南区和荃湾的污水检测呈阳性的结果，当局今日起陆续向苏屋邨兰花楼、荃威花园 L 座的住户、清洁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另外，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陆续向美孚新村、华富一村和华富二村的清洁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出席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已经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下星期在欧洲会晤。美国要求俄罗斯清楚表明不会入侵乌克兰。总统拜登说，各项迹象显示俄罗斯未来几日会入侵乌克兰。克里姆林宫不满美国的指称，形容挑起紧张局势。俄罗斯又不满关键的安全利益仍然被美国忽略。俄罗斯驱逐美国驻俄副大使戈尔曼。俄罗斯外交部说，戈尔曼被逐是要回应华盛顿早前无理驱逐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人员。美国国务院透露，戈尔曼上个星期已经离开俄罗斯，正是考虑回应措施。财经消息，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4.86，瑞士法郎0.92，加元1.271，人民币6.33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5点，跌37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2.21美元，卖出1,902.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啦，由于有紧急煤气工程啦，屯门嘅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屯门嘅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在红磡道和贝利街交界，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贝利街，同埋车辆都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返入去贝利街。另外都是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尖沙咀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的慢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全球达到100岁或以上的长者有大概4000位，香港正正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化为我们社会和医疗制度带来很大的冲击。今集的大学堂有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系陈伟森教授和我们探讨下香港人口老化对医疗融资系统及市民退休保障的影响及对策。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2月18日，新增6116宗个案，6300宗初步阳性，6日内共24名患者死亡。 内地抗疫专家抵港，特首指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 首间转为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今日起运作。 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指控开火，乌克兰军方否认并反指武装发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就跟大家談到，都有一些報道引述消息，就說是不是研究全港市民都要強制檢測呢？有專家就提到，如果用核酸檢測的方式去做比較長時間，所以都建議會不會是用快速抗原測試來作為一個主體去做這個全民檢測呢？就可以做到短時間內強制一些市民做檢測等等，他就建議說每3日是做一次，如果真的有陽性的才再立刻做覆檢的。你又怎麼看呢？現在這個 都是報道的消息嚟嘅啫，18723111。另外咧，有關於咧特首選舉喎，其實就係3月27日係舉行嘅咁，提名期就係20日開始啦。不過喺疫情之下都有啲討論啦，係咪都需要係押後咧？咁另外都見到習近平總書記咧喺大公報啊、文匯報早前都有報道嗰度講述咧，佢係就住香港嘅疫情啊，係作出一個重要嘅指示。咁啊，包括咧就係話委託啦，韓正副總理咧係向特首咧係轉達對香港疫情嘅高度關注，強調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啦，將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時壓倒一切嘅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同埋資源，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確保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同埋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嘅。請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譚耀宗。頭先講到嗰個討論啦，喺咁嘅疫情之下，亦都見到習近平總書記嘅呢一個嘅重要指示啦。而家特首選舉係咪可以如期舉行？你呢個點睇？ 嗱，第一咧，習近平總書記咧發出呢個重要指示咧，我覺得係一個動員令嚟嘅，亦都要求特區政府咧就要切實負起呢個主體責任。我理解呢個主體責任就要承擔啊呢個第一責任人啊主要嘅肩負呢個責任。咁肩負呢個責任做咩咧？就三個一齊啊，就係要盡快穩控呢個疫情啊，作為當前壓倒一切嘅任務。咁呢點咧，我自己就去思考，就覺得先前都有記者問我話：喂！特首選舉呢個時候係咪需要延後啊？咁我當時個思考咧，就只係話，因為選舉咧，只係選舉委員會嘅成員去參與投票，就同咧地區直選啊嗰啲唔同啊，加上至多咪唔好搞咁多嗰啲宣傳啊、動員啊嗰啲咁嘅工作啦，咁都應該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我根據呢、這個。總書記嗰個指示個精神咧，我覺得，喂，既然而家當前咧，穩控呢個疫情係頭等大事，咁其他嘢就要讓路咯，咁所以呢個段時間咧，剛剛咧又就係呢個特首嘅換屆選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相信一定要延期，或者睇下點樣。去再行安排啊！咁我尋日有記者訪問嘅時候，我講咗呢個意見。咁有啲人就猜測話：喂，會唔會我呢個安排係為某些疑似嘅或者準備有意出嚟參選嘅人去咩嘢咧？為佢哋諗咧？咁我絕對唔係。我其實就主要就從整體大局，根據總書記嗰個指示嘅精神。我覺得咧，可能需要作切主安排。 如果 咁就你講， 如果冇辦法即係如期去舉行個選舉啦，你諗到即係下一步會係點咧？即係要押後幾耐啦，同埋要做啲乜嘢嘅程序咧？又 嗱，押後幾耐咧？我哋而家睇翻咧，而家個疫情咧仲未到頂我哋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好多樽頸位我哋要打通。雖然而家有內地嘅支援隊伍嚟到，都唔係話馬上就可以扭轉嘅咁所以我相信有啲專家講咧，可能要兩三個月但係究竟要幾多咧？我諗呢個就睇我哋大家個努力啦互相點樣去協調配合咁嘅問題。咁我覺得咧，如果當嗰個疫情能夠管控得到啦未必話要清零嘅因為都有啲嘢咧，我哋發覺已經慢慢向下啦，已經嗰個數字一路減少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哋穩定落嚟咧，咁呢個咪就可以恢復翻咯。 但如果好似你咁講，譬如即係專家咁講啦，或者即係疫情可能都要搞兩三個月嘅喎呢一波，咁啊褪到去由3月27日褪兩三個月，都可能去到6月中或者6月尾就好近換屆嗰個時間嘅咯。點處理咧？會唔會甚至過埋7.1先至換？這個又引起啲咩問題咧？ 嗱，冇問題嘅。我相信咧喺即係法律上 各方面咧程序嗰啲一定可以處理得到嘅嚇。咁睇下啦，到時睇下個決定係點樣啊。咁我哋就因應到時嗰、那個情勢咧，可以處理得到。咁而且我相信咧，中央亦都會明白啊，會支持一切即係、就是、有利於。嗰、那個防控疫情嗰方面嘅工作咧，我諗中央都會支持嘅，都應該冇問題嘅。 嗱，暫時喺一啲條例上面，譬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咧，都講明可以係有啲用，有啲空間可以係延遲啲嘅。譬如就係話，如果冇參選人攞到有效嘅提名，嗰、那個嘅選舉可以延期去到提名期結束之後第42日嘅。而家係咪應該先行咗第一步先咧？喐咗42日先，再睇睇個疫情如何咧？使唔使咁啊？ 都可以嘅，呢度係有個彈性喺度，即係起碼我哋有個半月嘅時間啦。咁、如果都未解決，咁我咪又再延後一啲啦。我諗都希望可以喺七月一號之前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 不過呢個頭先有一個條件性嘅，就係話如果冇參選人攞到有效提名，你估會唔會有機會係？是咁嘅情況啊，定係可能有機會係攞到提名，定係喺疫情之下，其實要一啲參選人攞提名，你自己評估個難度都比較高 咧。我認為咧，就香港有心去服務社會嘅人啊，都唔少嘅嚇。咁、我哋最近亦都媒體嗰方面又話呢個有興趣，嗰、那個有興趣，咁有好多嘅報道。咁我就唔擔心話真係到時出現啦。唔夠提名啊，冇提名啊，所以呢個又應該唔會嘅、因為大家都認為香港係需要有一個嚇、有能力有承擔啊，能夠帶領我哋嘅特首噶嘛，係嘛？咁大家都會去，我諗大家都會支持嚇、積極努力嚇，睇下點樣能夠搞好香港噶嘛。 我意思要即係褪呢42日係我見個條例寫就話，如果冇參選人攞到有效提名即係要符合呢個條件先可以褪呢42日啦。咁所以我就話啊，係咪會滿足到呢個條件先可以？頭先你話行第一步可以考慮嘅第一步就係褪咗提名期之後42日先至再嚟過咧。咁 嗱呢啲安排咧，我而家都講唔到嚇、不過我純粹咧就嚇睇到總書記嗰個重要指示啊，就係、是、話要。當前嚟講就壓到一切嘅任務嚟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啊，都應該以呢個為優先啊。咁其他嘅工作咧，可能需要讓路。至於你話特首選舉嗰度，到幾時啊，或者延到幾時啊，幾時恢復啊？咁我相信咧，中央政府咧同特區政府咧應該會有安排嘅。 嗯， 不過我哋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 明白。 反而而家我擔心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落實。總書記嗰個重要指示點樣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同資源啊？咁、我自己覺得咧就而家咧呢幾日咧我都相當感覺到咧就社會各界其實大家都動起嚟想做啲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呢、這個就係我哋香港社會啦難能可貴嘅地方係嘛？即係當有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大家點樣去？互相去支持个政府去做嘢，同埋咧点样推动个政府去做嘢，同埋大家点样出力有几点我自己都觉得，首先咧，而家喺医院门口嗰啲帐篷咧，一定要想办法去处理嘅，唔可以未来呢几日咧，天气咁冻，点唔系病死就系、是、冷死系嘛？咁呢啲系唔可以接受。香港个地方，我哋咁富裕，咩咁多地方啊？冇地方咪去会展咯？湾仔会展咁大地方，有乜所谓咧？系咪？你话惊个地方定系攞嚟投票？我哋做咗先唔紧要嘅咁啊，起码有个室内地方俾啲俾啲病患者等佢哋咧唔使喺度。一間又凍啦，未來幾日啦又凍啊，又話落雨咁，你冇可能咁嘅事嘅，係嘛？所以咧，民建聯尋日提出嚟話寫信俾特首，要求星期六之前，我話唔得啊，星期六都買，今日要處理啊。有冇搞錯？咁樣落去點得嘅？冇可能嘅事嚟嘅，係嘛？咁、okay. 另外咧，我覺得嗰啲快速抗原測試咧，我又奇怪，醫管你嗰又話唔夠呢、這個嗰啲救護人員又話唔夠，我哋咧。搵喺内地运咗啲出嚟啊！我哋交俾佢哋，佢哋话哦，可能唔未符合卫生署嗰啲嘅核准嗰几样只， 喂，用住先啦，嗰啲係內地生產，內地而家有曬法律規管嘅生產，人哋出口去歐盟都得啦。咁喂，就算佢唔係百分百啊，都用住先啦。醫生睇症都唔係個個話百分百，唉，能夠準確判斷㗎啦，係咪？咁我覺得，喂，有啲嘢咧，我覺得我哋要有啲彈性啊，有啲思維上嘅轉變，係咪？嗱，譬如你動員私家醫生嚟幫手打針，這個又係重要嘅。啊，雖然我話而家有一千間，但我諗香港嘅社會點止一千個私家醫生啊？啊，可唔可以呼籲大家都嚟幫下手？啊 ，OK， 啊，政府又盡量協助方便。 嗯， 啊，你話星期三先開得到我？喂，今日禮拜五啊，五日啊，喂，好多人好想打，打電話去話要三月底啊，喂，大家就好失望啊。 嗯， 所以我希望我哋香港社會緊啊，就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嘅力量資源啊，我覺得而家籌款係冇問題嘅，好多啊啲企業佢都願意話冇有哦，我哋話想買啲面罩，話得我哋支持面罩，我都準備而家訂翻嚟啊，啊俾細路仔，俾啲做特別啲清潔工啊，有啲啊有機會接觸啊嗰啲病人嘅人啊，啊另外咧保護衣物我哋都準備訂啲翻嚟啊，啊就俾。啊，因為有啲義工去參幫手嘛，但佢都要保護佢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要大家提出一必要嘅措施，咁我覺得咧一定能夠戰勝嘅。 嗯， 啊，加上咧內地嘅支援隊伍嚟啦，係老實講，內地啲支援隊伍啊，人哋其實都好難得噶，喺各大醫院醫療機構抽啲人嚟，個個都有緊工作做噶嘛。啊，一吹雞就即刻啊，馬上嚟香港幫手。帮完手咧，佢哋翻去仲要隔离二十一日噶，啊，所以我觉得啊，对于呢啲啊嚟自祖国嘅支援员，我哋真系好感激啊！啊，我哋自己因为出咗咁大嘅事啊，令到咧啊总书记又高度关注，令到各方面都啊用嗰个一方有难各方支持嗰个精神，我哋自己。喂，本地我哋真系自己要努力要做啲嘢啊！ 动员咁、动员一切嘅力量同埋资源咧，包唔包括埋商界或者有啲咩角色咧？你觉得 有商界，我觉得好多可以做嘅、譬如有啲酒店，我觉得早就应该啲，而家冇乜外边嘅人客入嚟啊嘛，咁、你啲酒店咪借嚟用咯，安全第一系要嘅，系咪？我哋点样保障我哋啲员工吓、但系与此同时讲，有啲嘢唔好。我覺得有時有啲我哋有啲機構有啲官員咧，就因為佢係喺慣平時嘅環境裏面處事啊，咁佢哋哇遇到咁嘅環境，喂點樣調動咧？點樣將啲人調動係最有效果咧？係嘛？可唔可以發揮多啲社會力量咧？嚇、譬如正我今朝聽咗嚟話講個熱線中心，喂唔一定醫護人員去做嘅喎，可以培訓啲義工啊、公務員啊都得嘅喎。講識曬俾嗰啲流程聽就得啦嘛，佢唔係醫生打證啊嘛，有啲開解佢，提供啲資訊俾佢啊嘛，咁我哋將啲醫護人員識打針，咪出嚟打針咯，識照顧病咧咪出嚟照顧病人咯，啊，唔係淨係聽電話咧，咁將啲人咧用到係最好、最合適嘅地方，最大嘅發揮， okay. 啊，呢、這個先係啊咁先得，呢、這個我覺得我自己咁多年喺內地嚟講嗰、那個即係參與開會啊。啊！了解佢哋情況，我哋就係、是、咁樣做事嚇。咁、我覺得咧，我哋有啲要打破一啲常規，打破以前啲咁嘅框框。如果唔係咧，好多嘢咧有排都做唔到出嚟。 嗱、譚耀宗，我想 改變唔到呢個局面嘅。 明譚耀宗，我想問翻多少少，因為頭先講話特首選舉押後嗰度咧，我見而家坊間啲提啦，係咪都係要人大常委，定係喺三月五號舉行嘅人大會議加入一個議程就可以做到呢一個決定嘅？其實係要邊個方向係去做嘅？其實係。 嗱，蕭樂文呢啲嘢唔需要擔心嘅。我話俾你聽，27號人大常委會就會開會嚇，3月5號咧啊，全國人大代表會議，如果有任何嘢需要中央去幫助嘅地方咧，中央一定會去做嚇，冇問題嘅。我哋而家首要嘅就要做好呢、這個穩控疫情呢個工作，呢、這個係壓到一切。點解壓到一切呢？就係為咗我哋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健康，為咗我哋社會大局，係咪？嗰啲嘢唔緊要，嗰啲法律程序啊，嗰啲冇問題嘅。一定會按照憲法、按照基本法依個正程序規定嚟做嘅。 不過始終特首選舉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選舉啦。我見到譬如湯家驊啦，都有提到就話壓後嘅選舉可能都會壓縮到下任特首籌組新政府嘅時間，會造成唔公平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冇問題嘅。如果嗰個特首真係為香港社會服務，喂，做五年、做四年冇問題，做十年冇問題，係咪？大家都支持佢，係嘛？最緊要幫我哋搞掂。生命安全健康，香港经济同内地点样结合融合国家发展大局，呢个就係我哋个希望㗎嘛，我哋目的㗎嘛，係咪 暂时两会系咪都即係因为香港嘅疫情呢，有冇影响到一啲即係香港上去嘅情况，使乜做一啲额外隔离呀？据你所知 有第一呢就我哋呢就会提前七日呢就上去深圳接受隔離，咁以前就冇唔使要咁嘅，以前我開會咧就多數喺香港做咗嗰個核酸測試之後咧，就坐飛機去北京，北京再做核酸測試，然後有結果啦，我就可以出嚟參會啦。咁呢次咧睇嚟就因為香港疫情嚴重咧，所以就要求我哋喺深圳有七天嘅隔離，然後做曬核酸測試冇事，然後咧。就包機上去北京，咁當佢去到北京咧，就閉環式管理噶啦，就只係參加會議，有專車嘅人嚟，接待，就專門嘅酒店咁，咁就唔會俾你出嚟噶啦，除咗開會之外， okay. 咁呢樣嘢咧，就點解咧？因為呢、這個全國嘅人大會議一年咧，全體會議開一次嘅，咁呢個處理國家嘅大事。咁我哋都要投入嘅，咁就即係當然，如果除非我哋有啲人大代表佢係肩負緊即係一啲嘅工作係同抗疫有關嘅，咁佢冇辦法啦，佢可能要告假啦。如果唔係，我咁我相信我哋大部分都會去出席因為參與國家事務呢、這個亦都係另外一個重要嘅工作嚟嘅。 OK。好啊，唔该晒谭耀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嘅，头先嘅讨论咧就系包括讲到喺而家嘅疫情之下，习近平总书记都有头先讲到一个工作嘅重要指示啦，包括就系话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啊等等啦，都系关于针对而家香港疫情嘅情况。咁啊啲讨论就话特首选举原本就系三月廿七号嘅，有冇需要喺疫情之下都要押后咧？咁头先系谭耀宗嗰个讲法咧，都系倾向。覺得係壓後，不過究竟具體要點做呢？咁佢就覺得就係唔難嘅，即係總之個重點就係而家喺疫情之下就先處理疫情先嗰啲嘢先，咁其他嘅事情咧就係再去處理嘅咁。另外咧，關於喺疫情之下咧，有一啲嘅經陸路咧供港嘅食物咧嘅渠道都係受到影響啊！見到好似深圳就話採取咗嚴厲嘅防疫手段咧，由以往一啲嘅疫下居民唔可以入境咧，收緊到疫區嘅居民唔可以入境。咁呢個情況就影響到一啲陸路嘅跨境貨車司機啦，都更加多啊，係冇辦法咧，係往返兩地咧，係將一啲嘅食物咧係運翻嚟香港。咁之前咧。有一啲嘅討論就話除咗陸路之外，係咪可以用到水路用船運嘅方式係運一啲物資嚟香港咧？咁呢個討論又想揾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物流發展局前委員林漢順，早晨。 Hey, 早晨，朱生。 蕭生，我係蕭立文啊，你好啊。 蕭生你好，你好。 唔緊要嘅，我想問一下咧，而家話一啲內地嘅供港嘅蔬菜出現緊張啦，咁見到一啲討論就係政府其實都研究緊啦，用水路運一啲物資嚟香港嘅，點睇呢個做法咧？水路得唔得？ 嗱，其實而家咧，全世界嚟講咧，都用多式聯運呢個物流方案啊。多式聯運即係水陸空啦。陆路啊、海路啊、空运啊，连埋一齐去做运输啦。咁就最近政府咧就话如果系陆路方面啲车嗰啲司机感染咗，所以变咗影响咗佢哋运啲货嚟香港咧，可唔可以转海路咧？其实系得嘅，但我觉得嚟讲咧，如果用海运咧，都系一个暂时嘅辅助方案嘅啫。原因是因为海路呢，而家你知道全世界嘅船嘅运力都唔够啦，尤其是喺国内有时嚟香港嘅船呢都会受到影响，首当其冲嘅。如果你用船呢，香港而家暂时嚟讲呢，嗰啲卸货点呢 都是远离市区的，今日都是不是那么多啦。所以变咗，如果当佢嚟到香港咧，运出去市区咧，都要相当一段时间。及同埋你一船到香港咧，卸货咧，有啲几重嘅功夫运作要做嘅，所以变咧都系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啦，可以咁讲。但系冇办法之余咧，我谂都要用住先噶啦，临时嚟讲咁样。 包括咧，如果系船运嘅话，香港有边啲地方、边啲码头系可以接收内地嘅物资，同埋有几复杂啊？喺卸货方面，卸货又好咧，或者一开始上货又好啦，其实有几复杂咧？同陆路方面比， 佢里边咧，佢嘅船会有个大嘅欧啊嗰啲啦，同埋要咁佢系用等船啦，用等船嚟讲，但系譬如一日等船。大部分都装50至100只柜啦，但到岸嗰阵时咧，有好多吊臂啊，好多功夫啊都要做噶啦咁样。咁而家香港嚟讲咧，暂时有3至4个卸货嘅点啦，譬如屯门啊、内河码头啊，都系有嘅。但系嗰个运作方面啊，用人力嚟方面咧就多好多啦。同埋啊，我哋好担心，因为一个等船。大部分都是有6至7个船员啦，咁大家都有少少担心检疫嗰方面啦。啊，国内嚟嘅船员啦，有阵时我哋譬如会唔会上岸咧？呢啲咁嘢，呢啲咁嘅忧虑都会有嘅。 而家船员系够唔够咧？如果真系用呢一个方法嘅话，又填补到几多即系香港嘅食物供应咧？ 嗱，而家船员嚟讲咧，国内嚟讲，因为而家之前因为农历年啦。好多船员就翻咗家乡度度假啦，春运啦，但系而家已经全部翻翻晒去岗位噶啦，广东省噶啦，所以船员方面啊问题唔大嘅。 OK， 同埋就佢哋初嗰阵时话每日检一次啊，咁但系而家国内广东省嘅疫情都系受控。Okay. 明白，林康顺，因为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多阵，9点之后。 好，唔该晒。 转头翻嚟继续同林康顺倾。 首先睇明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升势未停，寻日再破纪录，增加6116宗个案，初步阳性达到6300宗，并且持续有大批病人在公立医院外露天等候，有长者要等两日才能够入院，有视障病人不懂求助，冷至全身颤抖，医护感觉就好像在战地一样。医管局承认正是面对很大危机，预约手术已经是减至40%，以集中人手抗疫。天文台预测后日最低气温降至10度。明爱医院昨日已经在冷雨之下为病人加帐篷挡风雨，今日下午会暂停普通科门诊，以腾空位置，希望今晚可以尽量先接收老弱病人入室内，以免再在外面挨冷风。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加快病床流转，食物及卫生局昨日宣布即日起更改社区隔离设施出院准则，由患者检测呈阳性起计7日，只要快速检测呈阴性就可以回家继续检疫，7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即获视为不再存在传播。至于数以千计滞留在屋企的患者，在检测阳性起计14日，只要快速检测呈阴性无需再送院隔离，都可以自由离家。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医管局昨日指出，有急症室人员反映，院舍长者被送往急症室求诊之后，即使医生评估长者适合翻返去院舍，但是有院舍仍然拒绝接收这些长者。医管局呼吁安老院舍营运者以大局为重，接收经医生评估适合返回院舍的长者，不要加重医院的负担，不增加长者的感染风险。成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首批內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學專家組昨日下午抵達香港，支援香港進行病毒溯源、疫情分析和風險研判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深圳灣口岸迎接專家的時候表示，特區政府一定會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將抗疫視為壓倒一切任務，調動一切可調動的資源，採取一切可採取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的大局穩定。他表明，今次向中央的請求包括大幅提高檢測能力，有了相關能力，全民檢測是一個考慮方案。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為了遏止來勢洶洶的第五波疫情，政府在今個月10日起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調查顯示，實施新措施之後的一個星期，零售商的銷售額按星期錄得雙位數跌幅，部分商戶的生意更加是勁減六成。協會主席謝優安兒形容，現時的行業狀況是有史以來最差，雖然零售商未被勒令停業，但是某些行業已經等同停業。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期居屋下星期五上午八點起接受申請，為期四星期，到下個月24日。今期居屋是以五一折推售，涉及七個項目，一共提供8926個單位，售價由1,240,000到5,310,000不等。北角電照街的暨華苑是罕有港島區海景盤，最便宜的屋苑就是啟德啟恩苑。今期居屋預計第二季攪珠，第四季揀樓。《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由於病床不足，現時大量的患者被安置在醫院外的露天場地，天寒地凍，情況非常惡劣，患者等待多日都無法入院，只會加重病情。社評說是絕對不應該出現的情況，特區政府必須立即動員和調配資源，不惜代價盡快處理，確保病人能夠得到妥善救治。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本港有90名跨境司機染疫，多達400名司機需要隔離21日，目前只有大約50名司機負責運菜，以致供港食品供應緊張，蔬菜和肉類價格持續高企。社論認為，港府需要認真考慮在口岸設立蔬菜交收緩衝區，讓內地司機將蔬果運送到緩衝區，再由香港司機接收，確保食品供應不斷。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的社論就說，有安老院社將長者帶到急症室之後，即使醫生評估長者的情況穩定，適合返回院社，但是安老院社拒絕接回長者，將長者留在醫院，嚴重加重醫院負擔。社評認為，安老院社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如果無理拒絕接回長者返院社，是有失責之嫌，社會福利處作為監管機構應該主動介入。成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說，本港染疫人數和死亡個案直線上升，全民強制檢測爭議難免，不過醫療系統不勝負荷，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段，只要配套就位，全民檢測越早做越好，否則感染持續幾何級數地增加，安排充足隔離設施將會越益困難，政府應該盡快定出一個周全、高效、可行的方案，落實全民檢測。明報社評。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荃湾近住彩虹村那段车多少少啫。咁喺土瓜湾咧，红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系失灵噶。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卑利街，所有车咧亦都不能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咧右转去卑利街，就系红磡道同卑利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啦，所有车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卑利街，反方向咧红磡道去浙江街嘅车亦都不能右转入去卑利街。咁喺尖沙咀嘅广东道就有水管急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啦，屯门嘅建泰街咧就有煤气工程，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牛头角乐华南村喜华楼、油塘鲤鱼门村李二楼、半山区惠城道十号美丽阁、薄扶林宝翠园二座和柴湾康翠台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2022年2月18日新增6116宗个案，6300宗初步阳性，6日内共24名患者死亡。 内地抗疫专家抵港，特首指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 首间转为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今日起运作。 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指控开火，乌克兰军方否认并反指武装发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政府都提到啊，因为内地一啲鲜活食品嘅供应咧系唔稳定啦，咁啊，运防局咧已经系全速应对，包括就系话研究喺水路运送内地供港嘅物资，好似研究检视下内河码头啦，同埋货物起卸区嘅运送能力等等嘅。佢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喺陆路嘅一啲食品供应可能有影响嘅情况下，喺香港卖嘅价格啦都会有影响啦。而家就话水路运一啲物资，你又点睇1872311？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林康松倾，有林康松就系物流发展局前委员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头 先我都讲过啦，就除咗系水路海运咧，其实我哋提议政府咧另外一个辅助方案同埋运输模式，就系利用我哋香港同广东省之间嘅铁路啦，铁路网络去做一啲食品运输。 有咩好处同埋运到几多呢个货量？ 嗱，现在嚟讲咧，我知道我哋嘅铁路咧客量、客运量咧就唔系多啦，因为疫情嘅问题啦，所以变咗咧，佢有好多车咧就可以我嚟做运送食物嘅用途嘅。其实而家外国啊、亚洲好多地方都用铁路做运输噶啦，咁个问题就系佢有个灵活性啊，因为一部火车一部电器的车来讲呢，它可以摆好多卡在里面嘛。对，每个卡等于一只40尺柜啦。咁就变咗它的运输量啊同埋灵活呢就变咗好好多的，呢个系。同埋一个火车里面只得一两个司机在前面做运作㗎嘛。除非你是客运嗰阵时每个卡会有啲服务员喺度。但你运货呢系唔需要，只系喺国内广东省入咗啲货，锁咗个柜落到嚟香港就可以开同埋清关㗎喇呢个。同埋而家香港铁路呢，譬如喺红磡又好，西九龙又好，佢都係近市区㗎嘛。咁啲货到咗香港之后呢，你喺配送运输方面呢变咗係快捷好多。尤其是嗰啲冰鲜嘅食物呢，咁啊储存同埋处理方面呢都係安全啲嘅。 但列车系咪可以运到所有嘅食物呢？例如一啲鲜活嘅家禽家畜嗰类，同埋架车系咪都要改装呢？即系我讲一个列车。我见头先都提到话西九龙系咪即系讲埋会用埋高铁去运啊？系咪？ 我谂高铁就我谂即系如果真系冇办法先要用到嘅啫，因为高铁佢一个设计都系货客运嘅，系做客运，唔系我哋货噶嘛。咁但系红磡咧就系、是、我哋传统嗰条铁路线咧，又系有喺度噶嘛咁样。咁你话可唔可以设计咧方面咧，系应该系得嘅，得嘅都要需啲时间去设计啦。你话嗰啲冰鲜嘅食物啊，唔可以储存咁耐嘅食物，可唔可以运到咧？应该得嘅，因为我哋照好多案例嚟讲咧，有啲车卡可以做恒温噶嘛。有啲冷冻啊、恒温嘅车卡都可以摆嘅，都可以做。咁啊，当然啦，要需要啲时间去做准备啦，同埋投资啦呢方面。 头先我讲到话活家禽嗰类，嗰啲都可以用列车去运到啊？ 呢啲得嘅，呢啲系冇问题嘅。呢啲我哋即系一个车卡可以个设计方面专系摆啲活家禽嘅，咁啊清洗啫嘛，清洗之后摆咗过到嚟香港。 落晒啲火射货咧，再做重新做一次清洁嘅功夫，咁就我觉得都有个可行性嘅。 嗯， 但系我强调一点咧，呢嘢只系一个辅助嘅方案啦，唔可以话系长远嘅。 嗯， 长远嚟讲，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就承诺话会聘请多啲跨境司机啊嘛，咁啊希望佢哋可以舒緩咗現時嘅現狀咧。 OK，如果真係好似你個建議咁講啦，鐵路如果係真係直通車咧，即係去到紅磡咁樣啦，鐵路嗰個運輸成本係會比起一般即係貨運嚟講，會唔會或者甚至水路都仲貴咧？ 嗯，應該就唔會嘅喎。鐵路嚟講，我覺得應該如果你嘅成本嚟講咧，可能會比起海運同埋陸路係貴少少添。 嗯 okay、 因为佢之前好多车卡嘅设计啊、投资啊，甚至乎运作方面嗰啲系统咧，要调整下嘅咁样做法。 嗯，不过就算如果真系好似你嗰个建议咁讲咧，用铁路啦，头先都话可能系辅助形式啦，亦都涉及一啲改装啦，可能都要花啲时间先做到嘅。而家已经见到即刻做到，就系内地嘅传媒报道，广东开始咗一个佛山、南海、九江。去香港屯門的一個生鮮物資水運通道，即是即刻採用水運去做到咯。這個又其實係咪更加快去可以填補到而家運一啲鮮活食品由內地嚟香港嗰個情況咧？喂喂，咦，凌漢松嗰個電話咧，可能要再接駁翻先得啦。咁頭先咧都同大家咧就係講到內地供港無論蔬菜食品近日都出現一些緊張的情況，就是源於一些跨境司機是出現了確診。剛才都講到了，政府就說是會全速應對的，包括就是研究是否水路的，剛才跟凌漢松在談的，他又回來了，早晨。 是，不好意思， 剛才我那個不要緊，剛才我那個問題就是說廣東開始一個佛山南海九江去香港屯門的一個水運通道，好像很快已經做到了，這個是否更快填補呢比起鐵路來說？ 呢、這个都可以用嘅，但系我担心佢个船个量咧，运输量唔会摆得多啦。同埋我讲过啦，因为嗰个卸货区嗰个设施唔够啦。咁你到香港，我谂要相当长嘅时间先做好一啲清关同埋配送啊。 OK，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凌汉松，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啱啱倾过咧，就系凌汉松，就系物流。发展局前委员嚟嘅，咁整体嚟讲，你又点睇咧？如果系即系用一个嘅水运嘅方式嚟运一啲嘅供港物资，1872-3D 嘅咁啊。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寻日都访问过消防处助理处长吴孝铭嘅，咁就系话咧第五波疫情嘅严峻啦，咁啊消防。救护服务面对极大的人手不足，咁啊，处方咧就话已经设立了指挥室咧去统筹喺唔同嘅编制，尽量抽咧人手系去协助嘅。咁啊，喺疫情之下见到一啲嘅救护人员啦，系压力非常之大啦，佢哋嘅人手不足嘅情况，都想请一啲前线或者了解前线嘅救护员嘅情况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消防救护员会师傅林家乐，早晨， 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前线救护员嗰个工作情况，或者每日嗰个工作量啊，佢哋点样啊？同以前比， 其实咧之前都喺其他频道讲过，我哋现在工作量咧，其实就每日工作时数我哋12小时啦，但系因为要处理紧急救护服务咧，同埋一啲 COVID-19 嘅 case 咧，我哋而家系13、14、15，甚至系16小时，系啊，而。持續的時間都是而家都係每一日都係咁樣啊！咁承受嘅工作壓力，我相信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工作時數增加啦，我哋都會好攰，因為第二日我哋又翻8:30啦，甚至係翻夜晚咁樣啦。咁第二方面啦，因為大家都聽到噶啦，我哋嘅救護車本身係3人，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資源去。为呢个市民服务啦，我哋会由3人嘅救护车变成2人嘅救护车啦。喺嗰个行动效率方面啦，或者系同时受感染嘅机会都会增加，系啦，同埋消毒啊各方面嘅程序都会加大。另外精神压力啦、家庭压力啦，我哋每一日都接触呢啲确诊嘅病人，即系我哋嘅心理压力都会好大，系啦。 就是呢幾方面，同埋食飯啦，食飯，因為我哋不斷去做啦，好難可以食到飯啦，就係、是、咁樣。 而家我見頭先話工時嗰度都長咗啦，食飯嘅時間都好緊迫啦。但我見尋日就訪問嗰陣咧，都問到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孝明咧，都話唔少同事其實係自愿參加處方呢個預時工作計劃嘅，咁係咪咁嘅情況嘅？ 絕對係，絕對係。我哋總長講得係完全正確嘅。就算放假，我哋都自愿去參與救护嘅服务，原因系我哋绝对清楚知道，就算有几后勤嘅支援几不足都好啦，我哋就算食唔到饭都好啦，我哋因为纪律部队嘅关系，我哋亦都好清楚知道咧，我哋自己嗰个身份同埋独特性，我哋唔翻工咧，冇人代替到我哋，我哋系每一个同事都唔想，市民当叫一架救护车嘅时候要一个钟。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才可以去得到，因為大家可以見到，譬如好像急症室啦，急症室裏面很多病人呢都已經不可以再在入面了，他們要在外面 去處理，是啊，你見到防護中心他們都很耐才可以安排得到，其實我們處方都整了一些帳篷給他們讓他們棲息，即所以我們還有後勤幾難的支援，還有十幾個鐘頭都好了，都冇辦法，我哋都知道一定要繼續去做，因為全香港嘅市民，佢哋唯一可以最快接觸到救護嘅就係我哋救護車。 而家我見係咪喺人手上都加咗唔同人？譬如我見話有啲教官、有啲學員都出嚟幫手，這個舒緩到你哋幾多咧？ 絕對有嘅，絕對舒緩到嘅。尤其是即係我要多謝就係、是學院啦，學院嘅教官啦，我哋嘅助教啦。我哋嘅體育嘅訓練組嘅救護嘅同事啦，仲有我哋嘅駕駛組嘅同事啦，社區應急關係課啦，仲有好多，仲有我哋嘅學員，未夠36個星期，佢哋就已經出嚟做一啲後勤嘅工作，係我自己做咁耐都呢、這個景象前所未有嘅，每間局嘅高級救護主任啊，救護主任都一齊出嚟落地一齊去做，係，但係確實係。這個疫症呢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自己下這個世紀的疫症真是全個世界都未試過的嘛，所以他們落地去做呢確實舒緩了的，但是舒緩有多少呢，我們盡能力咯，只可以說，但是真的了，我們全個部門確實是傾巢而出的，但是呢處理市民那方面我們很著重的，因為習總都講咗啦，即係用一切嘅方法去維穩啊嘛。但係希望咧，都政府部門啊或者處方都可以俾多一個一切我哋，係啦，關顧下我哋前線嘅救護人員，因為佢哋仲有後勤幾多未足夠嘅支援都好啦，我哋仍然緊守住個崗位，放假我哋仍然都係積極去參與嗰、那個工作。 而家有冇話見到喺接送一啲市民嘅時候咧？因為好多時候有啲市民都話，就算確診都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送去隔離，你哋都會接觸到噶嘛？啲市民嗰個反應係點咧？對你哋會唔會都造成壓力咧？ 嗱，早前咧有嘅，早前有嘅，但係呢個星期咧確實係有好轉，因為呢個星期咧好多謝咁多個傳媒啦，咁同埋我哋都。好積極咁樣去同啲市民講翻，其實我哋嗰個身處嗰個困難喺邊度？而家啲市民對我哋嗰個態度咧係有好轉嘅，係有好轉嘅，即係佢哋都明白咗，因為多謝你哋咁多個傳媒嘅報導咧，佢哋得知道咧，其實第一啦，我哋消防處嘅救護車唔係醫管局啦；第二，佢亦都知道原來我等十幾個鐘先有架救護車過嚟，原來唔關嗰個救護車事嘅。原來是因為調派嗰方面，或者是這個衛生防護中心啦，佢哋因為太多人啦，或者佢哋亦都明白啦，唔係醫管局嘅急症室唔想收佢哋，因為全部都已經係額滿啦。即係喺社會上，我哋多啲去宣傳，多啲去俾佢哋知道，其實溝通係好重要。市民都係明白個疫情嗰個情況係好緊張，大家不論係醫管局也好，不論係其他部門都好，大家都知道其實百上加斤嘅，但係大家多啲溝通嘅時候，怨氣就會少咗咯。咁而家嘅情況係改善嘅，雖然佢哋都要等耐咗，但係佢會明白到救護車 其實都唔想嘅。 嗯嗱，確診嘅人士呢幾日都睇到數字上係喺度增加緊啦。有冇話喺急症室外面等即係送一啲病人入去急症室去接收佢哋嗰個情況嗰、那個時間係再長咗咧？近日 絕對係啦，呢、這個我哋即係 長到點啊？ 部門部門都會係長到點咧？其實有時你都會見到，因為有一啲 case 咧，有啲地方咧，佢會譬如話。有啲老人院啊，或者有啲其他地方咧，佢懷疑佢嗰笪地方會確診咧，都會有好多 patient 咧送去指定嘅急症室。 嗯， 咁喺嗰陣時候，我哋又點樣去安排咧？其實而家我知道處方咧，佢都會作出一啲調整啦，例如係喺出邊，我哋自己自發性噶，即係我哋部門自發性咧，整一啲帳篷喺出邊啊，因為佢都收唔切。 嗯， 佢又收唔切喎，咁點咧？我哋啲同事去到。十架車冇理由十架車喺度等噶嘛，等急症室啲同事收噶嘛，咁佢哋收唔到咁點咧？咁我哋部門都主動咧聯絡翻急症室啊、醫管局嗰啲人啊，咁樣睇下啲情況係穩定嘅，我哋整一啲帳篷俾佢，我哋都主動咧派一啲同事咧喺嗰啲帳篷嗰度就俾一啲凳啊，俾嗰啲病人首先坐咗喺度先。Okay.系啦，咁啊，跟住我哋救护车咪即刻可以再投入服务咯。而家暂时系做紧呢个方法，嗱，绝对唔理想啊！我哋自己，我哋自己会方都觉得，但系喺呢个疫情里边咧，我哋都冇办法，都要尽量，即系两者都要得到一个平衡咯。 OK， 好啊，唔该晒林家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林家乐就系香港消防救护员会师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何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 系 咁就时间有限啦，我快啲讲啦。我有两个意见嘅，第一咧就系我都提议咧，政府而家开始可能要联络全香港九龙新界嘅学校咧，预备将来咧可能应付全民检测啦，或者咧就算系现在嚟讲，可能安排啲初诊病人咧可以入去学校礼堂，至少有遮阴啦，唔会比较暖啲啦。咁另外咧，我就分享翻咧，我係現職公務員，早排咧我都參與圍封行動。咁我部門咧抽點咗四分之一人咧參與。咁其實我啲同事都好支持嘅，但係咧部門咧安排有啲混亂啦。早排咧我哋試過咧下晝去到現場參與圍封啦，去到凌晨十二點半先至離開，但係咧第二朝早咧六點半就已經再要去到現場繼續行動。咁咧，有啲同事咧，只不過翻屋企瞓咗兩個鐘頭，就要再出過嚟。咁我覺得咁樣對啲同事咧係絕對唔健康啊，唔安全咯。咁希望咧，大家所有部門，即係就算你要抽調人手去幫手，都要正視個問題，顧及員工嘅健康。同埋咧，我現時因為部門都係抽調四分一啫，我覺得咧。好似應該其他部門咁，全民皆兵，即係全部同事都參與，唔論職級。咁至少咧，大家都人人有份參與，唔需要集中某啲同事咧要通頂啊咁樣參與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生。呢、這個葉德權局長咧都講到發信俾公務員啦，話係全方位調動一啲人員咧係投入抗疫嘅。轉頭翻嚟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联同的士业界设立的专属的士车队，今日起免费接载新冠病毒轻症患者到医管局的指定诊所，求诊人士需要事先预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常务副主席郑敏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朝早七点开始预约之后，二十分钟内已经接获超过三百个预约，亦都有机会是要跨区去指定诊所，但会尽量安排在同区。他说司机每日开工前先进行检测并作出准备，包括戴口罩和着保护衣等。协会又提醒司机不要跟接载的患者交谈。今日有大约300名司机参与计划，车队每日工作时间是朝早9点到下午6点，其余时间不可以接载其他的乘客。医管局今个星期二起设立热线，为轮候入住隔离设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解答疑问，每日朝八晚十运作，目前有20条线。 共几十名的医护人员负责接听电话。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承认，目前热线未能够满足到患者的需求。目前热线是未必能够满足到患者的需求，但是医管局在接听电话的同时，亦都透过护信铃主动致电给轮候入住隔离设施的患者，希望两方面包抄，为他们提供协助，会视乎情况增加人手，并积极构思拓展服务的方法。目前有学校和组织已经表示愿意提供协助。他又说，热线中心的运作会配合疫情发展，如果疫情受控，患者日渐减少，互信铃服务足以联络到轮候隔离的病人，有机会不再需要热线中心服务。有负责听电话的言语治疗师说，不时收到情绪较激动的患者来电求助，留意到他们在通话期间情绪已经较为缓和，认为能够协助患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20宗，其中内蒙古有22宗，辽宁9宗，江苏和广东各有4宗，云南1宗。新增4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0宗来自本土，江苏有12宗，云南7宗，广东珠海1宗。内地至今有107,375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01,316人康复出院。俄罗斯驱逐美国驻俄副大使戈尔曼。俄罗斯外交部话，戈尔曼被逐是要回应华盛顿早前无理驱逐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人员。美国国务院透露，戈尔曼上星期已经离开俄罗斯，正是考虑回应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新界最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6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3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8.6跌4毫，阿里巴巴122.5系跌5毫，友邦保险88.6跌7毫，安达体育128.1跌1.8，中国平安66.5毫半是跌5仙，美团217.4跌3.4，快手96.5毫半，啱啱转咗系96.6毫半跌2.1毫半，药明生物62.9毫半跌1.8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5.18，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1，人民币6.33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62点，跌170点。港金报17,67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5.05美元，卖出1,89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紅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因為有交通燈係失靈㗎，而家所有車不能夠由浙江街去紅磡道方向右轉入去卑利街，反方向呢紅磡道去浙江街嘅車亦都不能夠右轉入去卑利街，經過要留意。咁另外尖沙咀嘅廣東道因為有水管急收，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廈嘅慢線係需要封閉。屯門嘅建泰街就有緊急煤氣工程，建泰 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全线封闭；建泰街去大兴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消防局一段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自己怀疑是染疫的人士来讲，一定要戴好口罩的，在家就已经阻隔了很多你喷出来的飞沫的。那未受感染的家人的话，如果可以承受到两个口罩，戴个布口罩出面，令到里面外口罩贴面一点，这些意识来讲在家都要有的。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2022年2月18日，新增6116宗个案，6300宗初步阳性，六日内共24名患者死亡。 内地抗疫专家抵港，特首指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 首间转为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今日起运作。 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指控开火，乌克兰军方否认并反指武装发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都有啲咧喺院舍感染咗嘅长者咧系送院啊，不过医管局咧寻日就话，收到一啲急症室员工嘅反应啦，就部分安老院舍送长者去到急症室之后咧，有医生咧系评估过个长者咧系适合翻去院舍，而院舍咧系仍然拒绝接收病人嘅情况，咁啊将个长者咧就留咗喺个医院，咁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咧括弧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咧就寻日提到啊，这个做法咧会加重到医院嘅负担，而长者长期留喺医院咧都会增加到感染嘅风险嘅，咁啊呼吁安老院舍营运者大局为重，就唔好拒绝接翻一啲嘅院友。咁啊，呢个情况都想揾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委员李辉，早晨。 系早晨啊，苏乐文系。 头先医管局嗰个嘅说法啦，系咪真系有一啲评估咗，即系医生评估咗，其实系可以接翻去院舍，但系院舍唔接嘅情况啊？ 嗱，呢度一定要喺大气电波咧，就做一个澄清嘅。其实咧喺抗疫而家咁严峻嘅情况底下咧，首先我哋觉得咧，我哋系同心协力，唔好互相指责。我哋亦都有我哋嘅难处，同埋送翻嚟咧，亦都发生过咧。是一间院舍就说那个隔离由14日变成7日，回到院舍呢就是仲更加扩散，同埋呢有3个发烧呢，其中送返2个去医院呢，有一个已经是 pass away。咁因为安老院佢个场所系咪适宜作为一个隔离有感染者嘅地方呢？嗱，我相信全港市民都应该知道呢，安老院舍的长者在注射疫苗方面呢是最低最低的一个群组来的。而且他们呢本身由长期病多病体弱，你将一些这么危险的人呢送回去院舍呢，就只能够是一个传十个，十个传二十个，几何级这样上升。当他们没有打针，其实他们是很危险的，又要送翻入去医院，咁呢一种嘅做法咪恶性循环。所以琴日咧，即系医管局咁一出咧，就大家即系士气本身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之願意收回自己類似家人的長者，因為他們照顧開、 嗯、 當看到明愛醫院看到博愛醫院外邊帳篷的情況，其實自己的心都很痛、啊、收得一個得一個、啊、但我們業界只是希望呢出院那些是真正的安全。 CT 值你究竟你的指引的 CT 值是幾多少才為安全，是給回去，不要類似有些回到去呢根本呢個隔離期未曾完的、 嗯、 你還手尾還長， 你醫管局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就變成一種即惡性循環、啊 嗯、 你說 加快醫院床位的流轉呢大家都明白，因為醫院公立醫院是救一些更加有需要的危重病人，這個大家都明白的、 嗯、 我們收得一個就可以幫得到一個，即是這個大家都明白，你放寬了個條件但你保證個安全才行，你的 CT 值真的不要再感染到其他，一個這麼危險的地帶打針注射率這麼低的長者你推他回來、 嗯、 你不是造成一個更加大的爆發、 嗯、 其實 我們覺得呢是即是疫情發展到今時今日，我哋大家都要反思，當初個個都唔打針，屋企人又唔同意老人家打針。好啦，而家睇到個情況嚴峻啦，大家都逼住去打針，醫療嘅人手咁緊絕，咁即係大家逼埋一齊。其實我哋大家喺成個前所未有嘅疫情裏面呢，大家都應該要反思翻。 Okay.嗯，看到明報引述、公立醫院的消息人士所說，他就說如果抗原測試驗到陽性的患者就算有病徵都好，如果那個情況輕微，因為看到現在的情況的現實就是個醫院爆滿的情況，反而留在院舍是更加合適的。所以、昨天何院士都、提到、即這個的院舍、未必接收一些評估了合適回去院舍的人、就說應該大局為重，如果以大局為重來計，由醫院真的沒有一個人手或者硬件是照顧到長者的，是不是可能雖然仍然有風險都是接回院舍更加好呢？站在長者的立場來說、 站在長者的立場或者他的家人的立場呢、 嗯、 即當然他覺得現在醫院這麼嚴峻，留在院舍呢是他們覺得會更加令到那個長者舒服。問題你而家唔係每一間院舍，佢而家出院嗰啲咧，我琴日聽翻啲會員講咧，個 CT 值得十幾嘅啫，咁其實個傳染性係高嘅。咁你再加上咧，安老院舍咁前線，面對咁多風險陽性嘅 case， 你都冇一啲好好嘅裝備俾佢啊 ，N95 冇，你而家都鼓勵話要戴兩個口罩，喺社區都要戴兩個口罩。但是問題保護衣又冇、啊、頭套又冇，防護眼罩又冇，物資咁缺乏，我都形容啦，你叫一啲人一啲士兵上前線去打仗、 嗯、 你唔俾武器佢，你只叫佢送死啫、 嗯、 因為其實呢安老院一旦淪陷呢，實際上呢係倒灌去公立醫院啦，係一種咁樣嘅循環啦，我哋一定要清楚知道，早日已經講噶啦，哇哇！如果除非安老院唔爆啊，安老院爆咧，公立醫院一定會淪陷。呢、這個而家已經係出現咗啦。 嗯， 所以我哋應該點樣即係同心協力去做好解釋工作，同埋一啲真係唔適合做隔離設施嘅一啲院舍，空氣循環各方面人手唔夠。你叫他接收，他確實亦都係有難處，不是不想收。每一個院舍他哋跟我講，佢話我都希望保護翻我哋嘅長者，日對夜對，好似屋企人咁樣。咁而家問題係好多嘢，你冇知冇武器俾佢去打仗。 Okay. 明白。針對呢個情況，你哋有咩建議呢？即係醫院有可能真係收唔到啦，硬件上面有上限啦。院舍你頭先話部分亦都唔適合係收翻一啲仍然係有陽性嘅患者，點處理應該建議？ 嗱，呢個咧就一定要即係加快嘅隔離設施，同埋咧一啲醫療嘅用品啊，嗰啲防護裝備啊， 一定要俾到前線嘅人員啊，因為而家好多院舍嘅員工呢已經係感染隔離，就算你醫院送佢返嚟佢都冇人手照顧，就等於好似當初最初爆發嘅時候，你睇到外國嗰啲老人家冇人喂水，冇人護理，你冇兵，你送佢返去一間吉嘅院舍，邊個去照顧啊？ 唔该晒李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辉就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委员，都回应到寻日医管局讲话，听到有啲急症室前线人员反映啦，经评估咗适合翻院舍嘅长者唔愿翻去嘅情况，咁李辉都话的确系有啲院舍系唔适合咧，系接收翻一啲有病徵啦，甚至試過接收翻之後，話係可以適合出院嘅，話係陰性嘅，咁但係最後都係驗到係有陽性嘅情況。啱啱傾過就係李輝，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德國詩人海涅曾經講過：世人都知道什麼是暴力，但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什麼是愛。的確。爱情好难明，究竟爱情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在什么时候发展出爱情？爱情又是不是只是性欲的社会化过程呢？如果有一本书尝试认真地解答以上的问题，你会不会有兴趣？德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理察大卫普列希特博士以接谱著作《我是谁》一书一鸣惊人，成为德国读者的宠儿。而今次要介绍的《爱情的哲学》一书，更具野心感，加入理性哲学世界并不重视的感性知识——爱情。作者普列希特写道： 一本有关爱情的书要怎样写呢？爱情涉及的都是极私密的事，极暧昧的状态，极美好的幻想。这样的书要怎样写呢？ 于是作者决定以理性的文字与哲学的思维去写。作者又写道： 这本书没办法增加你的魅力，它不是一本针对两性关系所写的资讯大全，里面没有美化日常生活的妙点子。这本书只是想帮助你厘清一些之前或者不太清楚的事，让你往后面对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得以充满自觉。 换言之，这本是一本爱情来临前的笔记，趁我们还有理性的时候，先去了解让人顿失理性的爱情，让我们事先思考种种有关爱情的问题。例如， 爱情为什么是一场因可期待而产生期待的期待游戏？为什么浪漫是这么重要？爱情自私吗？文化怎样塑造了我们的爱情观？甚至是爱情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繁殖方案呢？ 以上的问题不单单是爱情的问题，更加是生命经验的诠释。透过爱情，我们除了认识对方，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认识了自己。而如果你的爱情尚未来临，不如读多些书，做好你的爱情预习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情的哲学》，作者理察·大卫·普列希特，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谈过关于内地供港物资的情况，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呢昨天就在立法会提到，说内地供港物资供应工作小组呢已经召开跨部门的会议，就同相关部门呢亦都同内地呢共同探讨，透过不同的途径确保内地供港物资是供应稳定，以及强化港深双方紧急应变方案，包括探讨水路运输和加设紧急通道的可行性，咁保障鲜活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同大家都讲下疫苗方面，其实上年啊，医管局就已经设立咗新冠病毒嘅疫苗过敏安全门诊嘅。咁啊，见到养和医院同埋港大医学院咧有一个联合嘅研究，发现咗喺首批求诊者入边咧，其实都几大部分咧系适合打针嘅。当然有一啲都系建议话系延迟接种啦。咁详情系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免疫及过敏病科专科医生李希。早晨， 早晨， 早晨，李希，你哋嗰个嘅分析系咪喺上年去接受过呢一个嘅疫苗过敏安全评估嘅个案入边做嘅？ 的确啊，我哋上年咧，如果大家记得咧，就好多病人未打任何新冠疫苗嗰阵时咧，就好担心，因为本身有啲过敏体质，就好惊打针嘅。所以如果其实个研究之外咧，到而家咧，我哋可能收过万咁样计嘅唔同嘅转介咧，嚟睇呢个担心新冠疫苗嘅因为过敏反应。咁就想同大家讲翻咧，就其实我哋嘅经验啦，都有年纪啦，知道呢个新冠疫苗喺个敏感科嘅病人之后就非常之安全嘅，咁多病人嚟啦，我哋无论系私家或者公立都好啦，多过 98% 嘅病人咧，我哋都觉得系安全咁打嘅，亦都全部打咧都冇乜大嘅问题，所以就想翻呢个研究嚟分享翻我哋嘅经验咁样咯。 嗯，另外嗰两个百分点嘅人系有啲咩建议嘅对佢？ 我哋嗰两个 percent 度咧，就暂时咧就觉得有机会咧，我哋叫副尿类过敏，意思即系话咧，佢哋以前咧可能用过某啲药物啦。或者好多唔同款嘅藥咧，有啲好嚴重同埋急切性嘅過敏反應。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懷疑佢未必真係對佢啲藥過敏啊，反而對藥入邊咧，我哋叫副尿類，同啲病人解釋，可能你當佢係啲防腐劑啊，或者其他嘅料咧，保護嗰只藥咧，就對嗰啲過敏。咁因為香港暫時咧，我哋冇方法可以揾出佢哋以前對咩副尿類過敏啊，因為香港暫時嗰啲藥咧都唔需要規矩上咧，唔需要佢哋列出佢哋嗰啲副尿類嘅。咁我哋當我哋唔知道佢對咩過敏之前咧，我哋就叫佢不如就唔好打呢個疫苗住咯。 有冇话经过你哋评估，有成头先话九成八嘅个案都系适合打针噶啦？最终系会打定系唔打？有冇跟进翻呢个情况？ 有嘅，其实经过我哋嘅研究咧，咁呢个反而我哋而家仲就嚟登嘅。就如果经过我哋嘅诊所咧，如果睇个面科医生嘅话咧，八成以上嘅病人咧都会跟我哋嘅指示去打嘅。我哋因为隔一段时间再打电话问佢哋，或者睇翻佢电脑记录，或者打针咧，有一至两成嘅病人咧，无论做晒检查、测试唔测试又好咧，都系有啲担心嘅。咁呢啲我哋都会呼吁佢打嘅，系啊。 而家卫生署同埋香港过敏协会学会嘅建议咧，就话有三类人系考虑接受呢个过敏评估噶啦。咁啊，包括就系话对首剂新冠疫苗过敏啦，曾经系患过敏性休克或者相关风险，以及曾经对多种食物或者多种药物有即时同埋严重过敏嘅咁。其实你而家睇完之后咧，有几多系冇需要经过过敏评估咧？系咪呢三类入边其实都好多系未必需要评估咧？ 啱啦，所以咧，其实呢个研究之后咧，其实呢个研究都我哋登嗰时嘅时间啦，其实因为呢个研究之后咧，我哋上啲年尾咧已经更改咗呢三个原因噶啦。以前咧，我哋觉得过敏性休克啲病人咧就可能需要评估先，而家就唔需要噶啦。所以而家你有历史话以前试过过敏性休克咧，而家就唔需要嚟评估噶啦，剩低嗰两个原因嘅啫。一就系你以前试过打第一针新冠疫苗出事啦。第二就是如果你对好多唔同种药类有严重急切性嘅反应咧，就可能需要评估。但系咧，我哋而家都 update 咗啦，因为太多病人咧，医院局就冇专科医生啦，所以咧就话如果你真系怀疑啲病人对副尿类过敏咧，就其实可以打啲冇呢个 PG 或者呢个副尿呢种副尿类嘅疫苗咧，就即系可以打科兴咯。 但系有啲疫苗始终有啲成分咧，未必好完全清楚噶嘛。咁会唔会一啲未知嘅成分导致过敏嘅咧？呢、这个又点样处理咧？又 呢个都系唔正确嘅。其实对疫苗咧，我哋都好清楚佢入边有啲咩嘅，因为呢两种疫苗个世界上都有唔同嘅国家用啦，所以佢哋系有规矩上系一定要列出佢哋入边所有嘅成分嘅。只不过是副类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些病人其实会不会对入面那些东西过敏，因为他以前在香港吃过不同的药，是那些药反而我们不知道入面有些什么，所以诊断不到的。反而你说个疫苗入面我们很清楚它入面有什么成分的，例如他打完科兴我知道入面没有那种副尿类 PEG 的，但是那个 BioNTech 或者冯必泰我知道它入面有，只不过我根本就诊断不到啲病人有冇呢个副尿类过敏？香港嚟讲， 一般话头先话其中一个要接受过敏评估嘅条件咧，都系话怀疑系对首剂嘅新冠疫苗过敏啦。好，都同大家讲下所谓过敏反应系包括啲咩出疹啊嗰啲又系咪咧？ 知道，咁呢个最好咧就揾翻你自己家庭医生嚟评估啦。其实过敏，以之我哋医生嘅角度咧，一定系个免疫系统嘅反应嘅，一个不适当嘅免疫系统反应。因为所有人打疫苗咧，其实都会有个免疫反应嘅，呢个系制造个反应嚟保护我哋自己，我哋制造抗体啊，制造 T 细胞嘅反应咧，希望遇到真正嘅新冠状病毒嗰阵时咧会有反应。所以啲人通常大都会周身骨痛啊，有时攰啊、发烧啊咁。但系我哋讲嗰个不适合嘅免疫反应咧，通常都系讲紧 最嚴重就可能是跑起辛苦啊，氣管收窄啊，血管如果鬆嗰陣時嘅話咧，可能係有呢個休克咧，血壓低啦，甚至可能出疹啊，有成咁樣嘅。咁呢啲真係如果唔清楚要問翻醫生。一般嚟講，最常嘅可能出疹啦，個疹都有分時間啊，同埋個類嘅，所以就唔建議病人自己去診斷，一定要問翻醫生先咯。 嗯，但如果第一針有過敏，第二針係咪都唔好打咧？ 我哋而家都有個有個 recommendation 嘅，我哋協會都有講啦。如果你打人第一針，是轻微的，医生觉得是轻微，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其他器官，没有说跑起辛苦，血压低，斋皮肤急切性的，其实是不需要做评估就可以打第二针的。如果是一些磁性的反应，即是出疹，那这个就真的看回医生的评估，觉得是不是严重，是不是适合打。所以全部都是不要，我们真的见很多病人很担心，哎，打完之后出少疹就自己唔打啦，我哋一定呼吁市民千祈唔好咁样，唔该， 唔该晒李希，多谢你。李希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都系免疫及过敏病科专科医生嚟嘅。同大家讲下靶场消息啦，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继续听大家嘅电话，争取时间有黎小姐打上。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 系 啊，我想讲下我内心嘅矛盾啊，因为咧，我咧都系我唔系医管局属下员工嚟嘅，但系咧我咧就经 agent 公司就琴日打电话俾我哋啊，急症室好需要人手啊，想去帮助啊，想你帮手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系医管局属下员工咧，我哋翻工咧就好冇任何嘅保障，咁但系我个心咧就好想去做啦，咁就问我屋企人，我话我想去接工啊咁样。但我家人就话你唔好接啊，你接咗有咩事我就返唔到工啊，咁你影响到我啊，咁样讲。但我自己嘅心呢就都睇到新闻好多报告啊，明爱啊，博爱同埋明爱嗰啲医院呢就好即係好论尽啦，成个场都好惨不忍睹咁样。自己好想去做，但又做唔即係好矛盾囉，自己都好想佢等你知道啊，有其实有人想去帮手，但係个心里面即係我哋又冇一个房俾我哋喺度，可能我比如俾一个地方我住呢，咁我会接晒所有嘅工，咁咪多对手去帮手囉。但係可能对方亦都安排唔到呢一个俾一个我住即係喺度瞓觉啊住宿嘅地方俾我。咁所以我会觉得都係啦，有好似爱莫能助咁样，又好似係呀个心里面都有啲唔舒服啊嗰啲咁样。 黎小姐你刚才讲话有啲 agent 即係有啲中介啦搵你哋去帮手。其实你本身係有啲咩资格佢会搵你哋去医院？ 我哋系叫健康助理嘅。 哦， 我哋系助理嚟嘅，我唔系护士级嚟嘅，但系我哋都经过训练啊，我哋都好有经验啊，喺医院做嘢啊，其实都帮到手嘅。 如果入到去医院系主力做边类工作噶？ 佢哋叫我喺急，佢哋叫我哋喺急症室咧安排排队啦，同埋登记啲病人轮候啊咁样咯。同埋其实咧，可能咧，譬如喺嗰、那个急症室等候嗰阵时候咧，病人有咩需要支援啊，冻啊或者要啖水，我哋都可以帮佢拎啊嗰啲咁样咯。最主要安排秩序啊，同埋或者量下血压啦嗰啲咁样咯。 嗯嗯。 系啊，嗰啲咁样。 整体嚟讲，如果你真系要帮手，仲可以有啲乜嘢保障，令到你或者屋企人安心啲去俾你做咧？ 唉，我真系唔知啊！就算我带晒，我其实我就好希望，譬如可能医管局有一个成身去蒸漏气，咁等我或者俾我哋冲埋凉先翻屋企啊，等我哋即嗰啲消毒啊，成身消完毒之后走去冲个凉，然后翻屋企咁可能会安心啲咯。但我又唔知佢哋有冇咁嘅安排咁样。 OK， 咁样咯，系啊， 好啊，唔该晒黎小姐。咁佢讲到自己系，佢讲佢自己系一个嘅健康助理嘅资格啦。咁有啲嘅中介都问佢喺呢个时间会唔会去急症室，而家个医疗系统非常之爆嘅情况去帮手嘅。咁佢自己同埋屋企人都有唔同嘅考虑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